星星都照进行囊，就不会害怕孤单流浪。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哈，大家好，我是张婷。 哎呦，这天儿是真好啊。 哎呀，舒坦、 终于是，哎呀，这个 可以大口呼吸， 大口呼吸，见到了这个亲爱的太阳了啊。 没错。 据了解，好像这几天的天气都还不错。 嗯，估计大家现在这个行车在路上，心情也都是不错的。 哎，是这样的哈。那今天咱们一块来聊一个话题，可能就可能心里边又有雾霾了。 这不会，我觉得就是2017年嘛，第一个目标、 减肥， 很多人第一个目标 对 就是我们先来给自己打打鸡血，告诉自己减肥对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前两天我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 伟大，用这个词儿来形容吗？ 对，必须要这么形容了。 什么事儿、 因为我已经开始承认自己是个胖子了。哎，我真的， 这承认是你改变的第一步。 我基本上拿以前的照片对比啊、自己已经胖了大概得快10斤了。 还真，我觉得其实你现在也不算胖，说实在的。 不是，但是你就知道啊，就是对于一个以前瘦的人之后啊，然后你发现赘肉已经开始起来了，然后那个 双下巴 已经开始 渐渐要冒头了 ，而且这个以前那一块腹肌啊，现在变成三块了，这不行了，已经。 分段上中下三段是吧？自带游泳圈。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们今天聊聊减肥的事儿哈。 嗯。 说说减肥到底和一个人的颜值有多大的关系？ 嗯嗯。所以有很多减肥成功的小伙伴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减肥之后有过什么样可喜的改变哈。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些啊都是谣言，我们一起来辟谣哈。维生素 A 会伤宝宝的大脑啊，无核的葡萄是因为这个加入了一些药物啊，西瓜和桃要人命啊。2016年有关食品安全的谣言，您被骗过吗？咱们首先来看看刚才说的第一个啊，维生素 A 会伤害宝宝的大脑，还有无核的葡萄就是因为打了药了，西瓜救桃要人命啊。 哎，我好像真的都听到过这样的消息。 这些刚才呢，咱们说了两遍，其实很多人我相信都相信了，对吧？ 就是总觉得信不信的，这样说法是不是有道理呢？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哎，这回咱们来一起看看啊。 嗯。 1月6号的时候呢，由这个国家食药监总局指导，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主办的2016年食品安全热点解读报告会上，2016年的食品安全10大微信谣言 被曝光。会上呢，与会的专家呢也是对十大谣言的类型进行了分类，并做出了澄清。这些谣言分为啊，以讹传讹型、无中生有型、断章取义型以及夸大其词、改头换面等多种类型。以下哎，就是这十大谣言的真相了。 这样一说，突然间觉得好像在朋友圈都看到过类似的分享。 没错， 嗯，还真的挺多的这样的谣言。 嗯， 来关注关注啊。说说第一个，这个葡萄说是无核，是因为吃了避孕药，给葡萄专门打了这个药。这种类型呢，就是属于以讹传讹型了。这个当时这个谣言啊，是某个视频当中一个中年男子说，这个无核葡萄就是用避孕药培育的，吃了会绝育的。但其实真相啊，是说这个避孕药呢是属于动物类的激素，对植物是根本不起作用的。而无籽水果的产生呢，和人类使用的避孕药是没有关系的。无籽水果是通过育种或者是植物激素进行处理，达到无籽的效果。这些处理呢，是并不影响果实的安全性的。所以这个谣言不要再信啦。 嗯，这是第一个。还有就是维生素 A 伤害宝宝大脑吗？这种谣言类型呢，属于那种啊断章取义的。啊，这谣言说了，这个某理工女博士啊，根据世卫组织啊文献，1到5个月啊这个大的这个孩子啊。补充维生素 A， 得出呢维生素 A 伤害宝宝大脑的结论。真相：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指出，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啊，额定剂量的这个维生素 A 是安全的。世卫组织呢也是指出了，给1到5个月大的这小宝宝补充推荐剂量的这个维生素 A 啊50000单位是安全的。 嗯，再说第三个谣言啊，这个我这吃货听到之后心里真的是不好了，说这小龙虾成了小虫虾。 嗯， 哎呀，有谣言就是说这个小龙虾浑身都是虫，不能吃。其实这种类型呢也属于谣言类型，叫夸大其词哈。真相呢是有媒体报道说有一女子啊吃小龙虾感染了肺吸虫病，而实际上呢她吃的是醉虾，就是把这个活虾活蟹放到酒中去醉晕，再暂时降脂食用，是在生食这种情况下感染的这个肺吸虫的病。而平时我们吃的各种小龙虾呢，不论是蒸的、煮的还是炒的，都是经过了高温处理，这个寄生虫如果有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也都被杀死了。 哎，所以这是夸大其词了。 嗯， 还有说这个肉鸭呀长得快，那是因为吃了兴奋剂了 啊。 咱来看看怎么回事、啊、 还有这样的谣言。 谣言类型：改头换面。这谣言说呢，就是说这鸭肉你说长得怎么那么快呀，啊，这肯定是长期注射了激素的结果。真相啊，肉鸭生长快是科学育种的结果，打激素既不合法也不合算。 嗯， 哎，有时候我们 最后一句话说也不合算呀。 哎，对，咱们得算算这成本是吧。 嗯， 嗯， 再要说这个胆固醇也被发好人卡了，就说胆固醇也有好的胆固醇和坏的胆固醇。这个谣言呢就是属于这种断章取义型了。说是美国政府修改了40年以来的错误，认为胆固醇有益无害，不再分好坏。这个呢就属于谣言啊。那真相呢就是说，新版的美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取消了胆固醇摄入的建议，但也强调就是说不代表建立这个健康饮食模式的时候胆固醇不再重要了。而2015年的2020年的美国居民膳食指南2015版中，不包含2010版中这个对于胆固醇每日摄入量的这种限制要求。这个变化就是取消了这个摄入量的这种指标，但不表示说这胆固醇就不再重要了。 嗯，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特别关心，这西瓜救桃要人命 啊。 我刚才说怎么救这桃能要人命呢？来， 我还真这么吃过呀。 你真这么吃过？ 就是吃西瓜的时候也有桃啊，夏天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啊。 哎，但是呢咱们来看看啊，这种谣言类型啊无中生有，到底有没有事儿。哎，这谣言就说了，桃子啊千万千万不能和西瓜一块儿吃，会产生剧毒马上丧命的。其实真相是啊，食物相克论造成了无数的冤案，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西瓜与桃同时会致命。任何一种农产品的谣言的出现，都会辜负农民伯伯们的血汗哈。 哎，真是看到很多的食品相克，而且经常会看到，有时候妈妈也会在朋友圈发一些什么这两种食物不要一起吃，什么什么什么的，就各种类型的都有。 原来 你发现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 活得挺好的。 才是这个谣言的这个起源。 我就负责在他这个朋友圈的这个转发下面评论，这是假的，删掉。 下回你要跟他说 一声防防， 就是 后来我妈妈就是最早刚开始接触微信的时候是发这些的， 嗯， 后来我跟他说了之后，他就开始不发这些了，嗯， 开始自己信都记在小本上了， 并没有哈， 嗯， 就说嗯，跟你说了，这种的都是什么什么加快转发的，都是假的， 哎，所以 说一定要谨慎一些， 对对对对，有这种分辨的能力哈， 嗯，再说说方便面吧，这方便面也不知道是惹了谁了，各种谣言满天飞啊。说它是垃圾食品，没有营养，致癌，含防腐剂，32小时不消化。我相信你总是听到过一个类似关于方便面的谣言吧？ 嗯， 这种类型呢属于冷饭热炒，而真相呢是说方便面已经成为全球的第二大主食。目前国人呢对于方便面最大的非议，无非就在于它这个营养健康性的问题。而专家就表示了，说这方便面的主要原料都是小麦粉，主要的营养成分呢也都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任何一种食物都不能过量的单一食用，所以说这方便面吃的时候也要注意营养搭配， 就是煮面的时候应该煮点菜啊，煮点蛋类啊，是吧，或者加一点肉类，是吧， 再来个牛肉我也不反对、 啊、再来看看那个樱桃啊，感染了禽流感 H7N9 病毒了吗？ 植物可以感染动物病毒了吗？ 这种谣言类型属于无中生有，真相是啊，可查证的 H7N9 的这个病毒呢是禽流感病毒，但谣言呢是嫁接痕迹太重了，虽然是吃这个猪肉啊，这个是感染的 H7N9， 吃麻辣烫感染 H7N99 等谣言的新变种。 你看这谣言止于智者嘛，咱们仔细读这个内容就发现这不科学呀、 嗯、 完全不科学。 哎， 再来说说这个，这也是今年听的很多的啊， 嗯， 说这猪肉寄生了无敌的钩虫，但实际上这是属于无中生有的一个谣言啊，真相的就是说这个猪肉当中是没有这个钩虫这种说法的，图片上所指的这种都是猪肉的这个血管呀、淋巴呀，这种组织根本就没有这个钩虫。 嗯，是这样的。 嗯， 所以说在面临这个，尤其是现在啊，自媒体时代，很多人拿起手机就，是不是随便看一看，哎呦，就什么都信。 谣言总是跑得比真相快。 啊、对，而且呢，就随意的这么特别方便，随便这么一点又转发了、 嗯， 对吧？所以说提示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啊。 没错，要多想一想。 哎，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减肥的事儿。减肥和颜值到底有多大关系？ 我觉得有挺大关系 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周杰伦，《甜甜的》。 我轻轻的朝你告白，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的朝你靠着，相拥的诱惑，我喜欢的。下去，不需要理由。 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香浓地说，不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证明热爱完全吸收。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甜甜的》，这里是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来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看完这互动话题，我觉得我心里都甜甜的了。 是吗？你看一下大家发的照片，我发现很多人就直接发照片给你看对比。 太好看！ 哎，你们还把之前的照片留着呢。 你没有点以前的照片吗？肯定有啊，就是 我 随便找一张以前的照片，你就会发现变化特别大。 还真的是哈。 对呀、啊，你其实 岁月的沧桑写在脸上。 啊，真不是，今天咱们看这都没沧桑。 都是挺年轻哈。 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今天来聊的是减肥啊和这个颜值到底有这个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影响有多大。哎呦，这很多朋友一下发来这照片，就是哎呦惊艳了全场啊。 嗯，来看一看。 你看看那个艾安，他说 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先看美女。 不是，关键人女孩先发的，我不能先说男士啊。哎，你看看、人就发了这个一共啊加上数字四个字儿，25斤。哎 哎呀， 然后你看看，哎，现在就跟一个韩国的小明星一样，就是 真的是 感觉皮肤都变好了。谁说的？不，也不算特瘦吧。 你看他，其实他拍的是放那是自拍照嘛。 对呀、啊。 嗯，正常身材。 估计就是以前是那个修图前，现在就是修图后。 哎哎哎， 我估计 大家怎么参与嘛？ 啊，不是， 你知道大家怎么参与？ 然后大家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嘛？ 嗯， 人既然敢发过来就没问题是吧？ 对。我反正觉得就是这样的话变化也挺大的。哎，其实你有过胖的时候吗？ 有啊，我小的时候就胖到没人要。 真的假的？ 真的，我基本上在小学的时候到达一个顶峰吧，小学5年级的时候穿26的裤腰。 嗯， 26就什么概念，我现在穿22。 哦、天哪， 就我现在这么大了，穿22 有没有画面感、啊？ 小学5年级， 现在你想想建豪哥有多瘦？现在男生22的腰， 不是，啊不，23 的腰， 就是胖之前、就现在之前是22，就胖这10斤。 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人再怎么想， 22不算瘦啊，瘦吗？ 我才穿20的， 这您穿20，我穿22都不行了。 不是，我就觉得22哦。 差不多，很多男士其实都穿23，对，23、24。 哎，我印象当中我最胖的一个时间啊， 嗯、 是高三那一年、 嗯， 被我妈给养胖的， 就是为了就让你好好学习。 对，然后就各种好吃的， 智商没 上 来，体重上来了。 那个时候是达到我体重一个巅峰吧， 嗯， 大概是110斤左右， 嗯， 那会儿就是穿裤子也是肥的，然后上衣都是肥的。哎、后来上大学之后，就是上衣和裤子都小了一个码。就瘦下来了， 后来又瘦下来了， 嗯， 就是中间浪费了一段衣服。 对，那段时间的衣服我就觉得，哎，老妈，我当时为什么买这么肥的裤子，这么肥的衣服、 哎？你知道我怎么今年就承认自己是个胖子了？ 嗯， 就因为在换季的时候，冬天刚刚来临的时候，我把去年的裤子什么拿出来之后，发现都穿不了了，就是系扣已经就是有些。将能系上， 就觉得那个扣子承受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然后有些就根本就，哎，这是我的裤子吗？怎么，哎，这个怎么感觉差这么大一截呢？ 啊、你们来再努力一下，再坚持一下。 根本坚持不了，我跟你说，就那种，哎，怎么感觉穿到这儿上不去了？就、然后我才承认自己真的胖了。 哎、你觉得觉不觉得是不是因为咱们就是经常会坐着办公啊，或者怎么样呢？ 没关系，我觉得可能还是。运动量减少啊，再加上这个饮食不规律啊，这些更重要。 对，反正变胖的理由有千千万万个，但你真正决定去减肥的动力呢？ 哎呀，但是减肥之后的好处啊，是这个不一样的啊。 来看看啊， 看看大家啊，君君他说，再给你发一次，这是一个男士啊。 嗯。 一开始其实也挺帅的一小伙子，但是呢，就是稍微的显得富态了一点儿。就有点双下巴是吧？ 看着个头应该挺高，大概180斤，180公分，180斤的状态。 对，差不多、 嗯。 然后你看，根本就不是一人，感觉在车里边这张照片。 哇，怎么变成那个小鲜肉呢？ 对呀、啊，就是你看我就头发能看出来。 不要发来照片好不好？ 哎，发型 感觉是骗人呢。 发型基本上还能看出，哎，也看不出来了。 就是明显感觉不是一个人，但是 就是一下子从一个中规中矩的这样学生的状态变成一个小鲜肉的样子。 对，你看人家照片右下角这个 logo 还是一样的，说明应该是一个人。哎呀，所以说这减肥之后的，哎呦，你看看这一个一个小鲜肉，还有一个，哎，说到自己初一和大一的了啊，刘喜仓他说了，他说初一的我和大一的我，这初一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胖墩儿啊，给放大了一张照片，小胖墩儿特别可爱，然后大了之后也是小鲜肉一枚，所以说，哎，我记得 这胖子都是潜力股， 哎，之前也有一句话说，胖子都是潜力股，千万不要看不起周围的胖子。 哎，嗯，看到这是尾号是5246的一个朋友发来的照片哈，发来是自己的一寸照片。 嗯， 我目测啊，这样应该得有200斤左右。 没有，这没有200斤， 真的吗？ 对，180打住了，没有那么胖，200斤的时候我跟你说，基本上这一寸照片就全是他脸了。 嗯，好吧，你看有没有？ 哎呦，还真是快了，你要这么看还真快了。 后来这是发了一张自己这个每天夜跑步、 嗯， 哇，这个汗把这个 汗流浃背的， 对，衣服都打湿了，这个照片。哇，这会儿我再看一眼、 哎、不行，我必须得让他跟大家说一下，这绝对有点骗人了，这个你们 就因为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了一个长图啊，我们是往下拉着的，上面还是一个就是比较胖胖的200斤左右这样一个， 突然间 也是很高大的一个人啊，这样一个背影往下拉的过程中，突然间变成 个儿都变了， 高个， 这个儿都变了感觉。 我 哎不是，还真的 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嗯，就是已经变得 哇，这估计瘦到最后应该得有150斤左右。 哎，也就这样了， 对吧？ 真 是不是有点励志？有没有动力了？ 哎呦，怎么办呢？你说说。再来看一个啊，这个更好玩了。正儿八经仙女，她说大概像这样吧。谁知道我经历了什么？这应该是把自己高三的时候，这个自己这个什么军训的时候的照片。 嗯， 尤其那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当时不胖，然后呢稍微瘦一点，主要是气质改变了， 对，包括五官会显现出来。 哎，什么叫显现出来？以前没显现吗？ 你胖的时候他都挤在一起了， 那时候不胖。你看这女孩胖吗？不算胖，我觉得还是气质变了。你看懂怎么自拍了，会姿势了、嗯、对吧，能摆个什么，哎，你看那小 pose， 睁大眼睛，这嘴怎么放，你看，哎呦，真不错啊。 还有就是杜半小怪兽，他说是自拍啊，之前我什么都不敢发， 嗯， 我已经删掉了。说前任呢，就是因为我太胖，所以两个人没有走到一起。那个时候随便拍一张都是黑历史。后来是控制了饮食加上运动瘦下来了， 嗯、 觉得只要瘦下来，这人生就是开挂了。 哎，真 是发自己几张那个健身的照片，哇，这真是女神的感觉。 嗯，是这样的，对。哎呦，今天这期节目 做 过瘾啊！我来说一小伙子啊， 嗯， 他说这个。还是小时候有烦恼啊，没有烦恼啊，那时候才长肉呢。你看这小时候的，从自己的应该这是一个团员证，到自己的身份证啊，就是从一小胖墩儿变成了一个中胖墩儿，变成现在的一个小鲜肉。哎，我怎么发现小的时候长成就是小胖墩儿的时候，大了都变成小鲜肉了？怎么？而且还真是白白净净，大眼睛，哎呦，浓眉毛，你看看这帅小伙，现在可能是一个，你看， 嗯。应该是个飞行员， 哎，你看那 衣 服像飞行员。 嗯，其实那个大家长大之后啊，可能小的时候因为包括穿校服啊，包括我们身边的人、 嗯、 大家都不是太注意身材这方面， 嗯， 都是学习为主，嗯，包括就健康最重要嘛。 嗯， 长大之后可能就是对自己身材有管理了之后，包括自己的穿衣风格啊、化妆啊、各种打扮啊、 嗯、 都有了管理之后， 对， 觉得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 哎， 也是瘦下来了，还真的是好多人都瘦下来了。 对，很多人给我们发来了像这个自己的身材的锻炼的这个方式啊，以及自己的这个小时候的照片，什么一寸照片，或者是以前手机里边藏的这个犄角旮旯的一张照片和现在的对比、 嗯、 还真是啊，差别特别特别的大。 对，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大家觉得这减肥对一个人的颜值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嗯， 或者身边人有什么身边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让我们励志一下哈。 没错， 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北京天润奥迪十周年店庆活动盛大开启，新款 A4 A6 超值购车价免息分期，置换高额补贴，更有奥迪保养打折活动，详情咨询北京天润奥迪8275-5888，8275-5888。 京城悦吉利 4S 店九月店庆团购月开启了，金牌置换博瑞可享综合优惠9000元，置换帝豪现金聚会11500元，置换远景现金聚会7000元，抢购热线6124-0788。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十字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深厚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Let's danc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俊浩。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来说的话题啊， 嗯， 哎呀，说说减肥的事儿，减肥和颜值到底有多大的关系？ 哎，我看你刷的这个开心呐。 对呀， 有好多我们热心的这个女的，我们的粉丝啊，发来了照片，真的是对话这个变化对比特别大。我就看到她一直在这儿嘴角上扬的在刷，嗯， 不是那意思，就是说我看到了大家呀。都瘦下来那种自信的表情，我也替大家高兴。 真的吗？ 对呀、啊，他嘴角上扬。 那你怎么刷到这个男听众的这个图片就快速的过，女听众的图片就仔细看一看呢？ 不是男士他减完肥之后也就那样嘛， 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也就这样，也就是身材那么好，我就怕到时候太刺激自己。 嗯，今天说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减肥的事儿哈。 哎，减肥， 我是觉得减肥这个事情、嗯、对于很多人来讲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包括自信心上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反正中间广告这一段我看了这些啊，我觉得、 嗯。 真的是当你减完肥之后那张照片明显是自己不仅仅有气质了，主要是自己真的太自信了、 嗯、这自信心爆棚， 哎，爆棚。所以今天咱们来聊聊话题，就是说说这个减肥对一个人的颜值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其实这个锻炼啊，不仅仅是能够让人减肥，两周不锻炼快乐就减少。咱们来关注一下啊，锻炼呢有助于向大脑输送含有氧气的新鲜血液，所以说人们在这个锻炼之后呢会感觉神清气爽。有氧锻炼呢和力量训练都能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含量。如果说人停止锻炼两周以上啊，这个大脑分泌的快乐激素多巴胺呢就会明显的降低，容易感到焦虑和疲劳，更不愿意锻炼，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个奇葩的新闻哈，说是一个保安意外的跌倒之后竟然发现了地下通道，这个只差3米就能挖到银行里啊。 这是在智利某个银行隔壁的大楼里，一个保安呢在卫生间跌倒，结果意外的发现身底下竟然有一个洞，而且很快就坍塌成一个大洞。顺着这个洞往下一看呢，就发现这是一个通往银行的地下通道，总长是25米，只差3米就挖到银行里面去了。警方呢也是进了洞，提取了这个嫌犯留下的皮肤碎屑，目前正在追捕过程当中。 嗯，再来看看苹果大促啊，黄牛是疯抢，赠品耳机啊在这个苹果店外堆成山。 你刚说苹果大促，我以为多少钱一斤呢？10块钱。 说的是那个苹果啊。上海呢多家苹果专卖店门前呢一场买指定产品送耳机的活动引发了消费者大排队。然而呢一位这个苹果店员也说到了，领到赠品的大多是黄牛，他们排队早，我们又不能不给他们，否则他们会投诉。黄牛呢领到之后在门外集结，赠品堆成了小山啊。 嗯，再来关注一个怕被催婚的一个女生哈，她打算吃完年夜饭之后就飞国外去旅游。说的是1983年出生的小张，学历高，长相美，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家里亲戚呢不断给她安排相亲，说正月里几乎排满了。小张实在受不了了，买了年30晚上的机票，决定陪着父母吃完年夜饭就飞到国外去旅游。 嗯， 哎呀，网友说了，这没钱旅游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就离家出走了呢？ 哎呀，人家能上这个国外躲一躲啊。再来看看国家拟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上网，0点到8点禁止打网游。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呢也是近日公布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啊，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呢应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和标准采取技术措施，那禁止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其接触的游戏或者游戏功能，限制未成年人连续使用游戏的时长和单日累计使用游戏的时间，禁止未成年人在每日的0点到8点期间使用网络游戏服务，也就是对晚上到第二天早上起不能玩游戏。 嗯，其实目前这个监管好像都是通过身份证号来鉴别你到底是成年还是未成年哈。 对，需要一个注册是吧？应该是。 嗯，没错。继续来关注，说是幼儿园的事儿吧。幼儿园要办嘉年华了，孩子们去表演，这家长呢看孩子们表演，竟然要花50块钱买票。而且看自己的娃娃表演，竟然学校还要收费吗？这是近日陕西宝鸡某幼儿园举行的嘉年华活动啊，所有孩子都参加表演了，演出服呢都是自己购买的，家长想看表演还要花50块钱买门票。教育局就表示了，说这个幼儿园这次收费呢没有在物价局备案，属于乱收费，已经责令退还全部的费用。 嗯，咱们继续来关注啊，看看这个会玩啊，大一的女生呢也是穿婚纱冒雨来表白。一说到表白啊，一般都是这个男士啊找这个女士来表白，到女生宿舍楼下。但是呢，这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的电信系一啊，这个一个女生啊是穿着婚纱呀冒雨在男生宿舍楼下告白，男生答应之后呢也是这个抱着女生啊这个亲吻多次，在吃瓜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呀，用这个男友的这个一把的力气将女生抱起。远处传来了一些这个欢呼声啊，嗯， 这真的是欢呼声吗？现场 肯定是欢呼声啊，这祝贺人家。 哎呀，受不了，大一着什么急嘛？ 确实有点着急啊。 嗯，再来说说带鱼小朋友吧，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微博上有个图啊，就是说这个幼儿园老师说带一条鱼过来观察一下， 嗯， 结果一个小朋友他的爸爸给了一个大的一个盆，里面放了一只鲤鱼， 嗯。 这是带鱼小朋友，他的父亲最近回应了，说这个钓到的鲤鱼就给自己的孩子了。最近几天呢，这位可爱的小朋友的背影引发了网友的爆笑，而昨天就有人联系到了孩子的爸爸，这爸爸就说哎呀，本来也没有刻意的去怎么样，但是小孩子表达的不清楚啊，他说什么鱼都可以，反正我钓回来就有一条，就拿给他去玩了，也没有想到会引发网友这么多的关注。 我觉得其实第一个呀，图你觉得哎挺有意思，但是你能理解。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传话就是这样，那老师要求的。 我去喜欢你那个拿毛笔。 对呀、 啊， 对呀、啊，就是经常会你脑子一错乱，或者记忆力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就随便一说呢，家长就按着做呗。那你说什么？孩子既然说什么鱼都可以，那我觉得鲤鱼也可以。 嗯。 但是呢，后来网友这一系列的这个 图片 给 P 图啊， 动图是吗？ 我就有点受不了了。 变成水煮鱼片， 水煮鱼啊，什么这个焦溜鱼啊、 嗯、 还有甚至什么三文鱼生吃的，这什么鱼都上来了。你不知道你看没看那一组图片 啊？我没有看到那么多图片，我就看到有这个水煮鱼片这种的 太多了。我跟你说，就后来我看到我自己啊，我都觉得哎呀都不好意思看这事儿了。就是挺好一小孩，让人家你看看 玩坏了， 哎，玩坏了。你我给你分享一下啊、 嗯、还有就是那个经常说这个幼儿园里要带什么带这种橡皮泥或者胶泥，然后大家一起来玩东西、 啊、 结果他爸爸给他准备了一袋泥 啊、 哦、 一袋，对，一袋泥。你看看 有可能 跟这种鱼见没见过、 啊、天 哪、哎、你看，对，就是被这个 松鼠桂鱼吗 网友们给改的。还有这个旁边带贴饼子的啊，三文鱼的，水煮鱼片的啊，还有这个这是什么鱼的，反正各种各样给这个修的图。 嗯， 哎呀挺有意思，挺好玩哈。 我也很绝望，我怎么办、啊 这个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那个这个近日啊，是山东的一个这个执勤民警啊、执勤交警啊，发现了一辆这个缩小版的跑车，雨刷、大灯、后备箱俱全。面对质问的那大爷也是非常的委屈，说自己的车都上过电视，不是改装，搞这是搞发明啊。啊，目前呢，交警也是将车扣下了，将会强制的报废。 嗯，就是开着自造的跑车上路了哈。 哎， 说实在，这跑车就跟好多小朋友的这个就是家里玩具的那种跑车样子差不多，大小。 嗯， 哎，在路上行驶确实有一些危险的。 有点危险。 嗯，没错。继续来关注啊，说这个腰痛的话，运动比药更有效果。咱们今天说减肥，其实也聊了很多运动哈。 嗯。 说说这个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对于涉及30,000多名参试者的23项研究之后进行分析，发现呢，一年之内坚持运动的人，腰痛发作的风险会降低35%。如果再掌握了像这个搬重物、端正坐姿这种最佳的方式，那么疼痛的发病风险又会下降45%。研究也指出了，说是如果中途停止锻炼，运动带来的有益呢，会渐渐的减弱。因此呢，坚持运动是至关重要的。 嗯， 我自己切身体验就是这真的是很管用，因为之前就是经常坐着嘛，所以这个肩部啊、背部啊，就是有一些 酸痛感 的这种感觉。然后最近也是在运动，就发现身轻如燕那种感觉。 哎呦， 就真的是从来没有觉得哎，我这个肩膀不舒服，我需要去这个调理一下或者怎么样、 嗯， 没有这种感觉了。 哎，这说明运动还是有效果的哈。 嗯， 咱们再来看看啊，装卸工啊等活的时候。趴地下啊，这个临摹字帖，路边呢一片草地上有人趴着写字啊，他叫吴明，35岁，这个初中毕业之后呢，因为家庭的这个经济困难辍学了，是一名现在这个装卸工啊，因等活的时候车也没来，他就用这段时间呢来临帖，并说已经这个临摹了照体一年了，网友说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 嗯，我还真的看了看他写的这个字啊，真的是写的挺棒的， 哎， 我觉得比我写毛笔字要厉害一些。 嗯 嗯，所以说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敬佩哈、 啊， 在这种等活的间隙都能去坚持自己的爱好， 是这样的。 再来关注一条啊，说这个早起肩痛要注意保暖了。冬天很多人早起之后呢，就会发现脖子到肩膀这一带有些酸痛，有些僵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活动不方便。专家就提醒了，说这可能啊是因为睡觉的时候身体受冷导致交感神经活跃，使得这个肌肉呢处于紧张状态，血液循环不畅引发的肩痛。要想预防早起肩痛，除了注意肩部保暖，外出戴围巾，还可以在睡前呢用热水袋或者是热毛巾敷一会儿这个肩颈部位。 嗯，这个我是非常有体会的啊， 切身感受。 因为前段时间不是这个颈肩啊特别的难受， 嗯， 然后呢就找了一位这个推拿的师傅啊帮我就捏了捏，然后跟我说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长期久坐，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着凉，就是咱们平时说的睡觉的时候着凉了。 嗯， 然后人家就说了，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一定要穿上一个，比如说秋衣啊、打底衫啊，就穿上个半袖， 嗯、 把这个颈肩这块啊，让它能够这个保暖。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可以用什么这热水袋啊，或者是暖宝宝呀、啊，哎，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就贴一贴、敷一敷、热敷一下。 哎，怎么有一种岁月不饶人的感觉呢？ 哎呀，岁数大了。 今天聊聊互动话题，不要忘了啊，是说咱们减肥对于颜值有什么影响，或者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B986，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嗯，来聊一聊， 嗯， 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 来自可米小子的一首《青春纪念册》，这也是相当有年代感的一首歌了吧？ 嗯，今天来聊的话题啊，说的是减肥对一个人的颜值影响有多大呢？ 哎，其实我觉得理想状态就是冬天吃肉，夏天吃冰，上秤还体秤，体重不过百。 体重不过百，对于男士来说就太瘦了，太瘦了， 啊、 对吧、 嗯？ 女士体重不过百，我觉得是不是也得分人？有些人可能我觉得 看身高。 对，看身高，看身高是这样的啊，好多人都在说了，说这个一瘦之后眼睛会变大啊。先生的猫就说了，说这有些人怎么一瘦完之后单眼皮能瘦成双眼皮呢？ 单眼皮能瘦成双眼皮？ 我还倒没听说过。 这可能有这种变化，可能不是通过减肥能达到的吧？ 嗯，还有蛋炒饭也说了，难道不是因为瘦了之后就学会 P 照片了吗？ 并不是吧，我看到就是姚光的胖子啊，他说是我是一个120斤的胖子，这哪算呀？哦，应该哦，女生， 他们两只眼睛呢都是内双，因为蛀牙呢我只吃一边，导致两边脸一边大一边小，后来呢就是瘦下来之后都变好了很多。 嗯 嗯， 还有这个遥望天光他说了，你们这些胖的啊，这个能瘦下来其实真的都挺漂亮的，不像我丑就算了还瘦连借口都找不到。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嘛， 你还真别说有些人啊，就是你看胖了之后看着就是胖胖乎乎的， 对，有一些确实是胖胖的有点可爱， 可爱，然后人家瘦了之后 撑起来了， 对，一瘦了之后人家也挺帅。但你像我们这种颜值低的呀，就是瘦了也那么回事儿，胖了就更难看，也就这，你说，哎呦，怎么办呢？下期聊聊这个。 那我们还聊不聊这个话题了？ 又不是下期聊又瘦又丑这事儿怎么办呢？ 还有这个是燕妹，她说呢，说是，觉得这个胖人瘦下来之后，主要是气色变好了，穿衣服也变好看了。只能说是你本身就是有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嗯。 像你说的哈， 嗯， 有底子，底子好， 就是底子好吗？ 嗯、 我是猴子请来的救兵，他说了，强烈建议下个话题，就咱们再聊聊这个，让这些瘦下的人说说是怎么瘦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嗯，这个其实瘦下来这事儿吧，我是没怎么认真的去减过肥。 你本来就不胖，你还用减肥吗？ 对，因为怎么说，这个其实是咱们其实每个人啊，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不会特别容易发胖的，除非是你这个暴饮暴食或者其他的这种作息特别不规的状态。 嗯， 因为咱们年轻人那个新陈代谢率都会比较高比较快一些，一般来讲是可以代谢掉，然后你体型可以保持在一个维度的，如果出现一些意外，那可能就是你曾经暴饮暴食过，或者是遗传的体质的问题。所以包括每个人都会有变胖的危险，是在你稍微年长一些，包括在30岁以后的时候，这个新陈代谢率逐渐的下降之后。 你说谁呢？ 某些同志。 你是说谁呢？ 你还没到呢嘛、 哎， 不要着急。 我跟你说，以前还真是我，你这么说我还真有这种体验。 以前就是怎么吃也不怕，也不担心、 哎。对，也不是说、就是也会发福，但是就你会发现，哎，胖两天就慢慢的一控制就瘦下来了、现在你发现，哎，胖点了，行，我等着他瘦，然后哎又胖点没关系，再等等，越来越胖。 就是你的代谢率，它会逐渐的满足不了你身体的需求了。 怎么办？ 你得通过运动去加强新陈代谢啊。 是这样的，开始运动了啊。其实不，我觉得刚才那位朋友说了，就是想让咱们下期聊聊这个关于这些胖人都怎么瘦下来的。其实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刚才那些照片，对吧？人家其实都给咱们分享 了。大部分都是运动。 对，都是运动。你看夜跑啊什么的，跑的一身汗啊，这个做器械等等、啊。 对对。 给他虽然没说这个语言，但是把照片已经跟我们说了。 嗯。哎呀，我看到这是酒窝小机灵，他说是，哎呀，觉得能瘦下来的同志们都好厉害呀、我还在路上，我要坚持。 哎，浓眉苏他说，曾经这肉嘟嘟的你们，可以告诉我如何摆脱一口气上五楼腿也不酸的自己吗？我想胖啊。 哈？ 嗯。 看到这心碎成瘾也说，难道就没有瘦子变胖的励志的故事吗？来分享一下呀，朋友们。 瘦子变胖好像一般都是。 哎，我还真的见到过，真的见到过、因为有的男生呢，就是你看啊，身高你大概想一下，大概在175左右，但他体重只有110， 是吗？ 不到110，应该是不到110吧，就是骨架很重，但是你觉得他就是皮包骨头，很瘦很瘦很瘦、然后后来是因为这个觉得自己太瘦了，包括五官啊都是，就有点塌陷那种感觉，往里面。 那得瘦到什么地方，五官都塌陷了，鼻子都瘦没了。 反正我是觉得他真的说110，我有点不相信，但他其实可能骨头有点重吧。后来呢，就是觉得自己要增肌要锻炼，就变得就是去就是努力的锻炼自己，然后自己长肉变胖一点，然后再练肌肉，就整个人变得和正常人差不多，然后也很帅。 和正常人他已经。 因为咱们正常人来讲，不太可能就是说你看到那种皮包骨头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哎，但是我发现其实常运动的人啊。不仅仅是身材变好看了，脸部的皮肤也很紧， 变紧致， 对吧、 嗯？ 不行啊，你这越说越我先跑步去了，你先上节目。 哎，这是真的，因为我的健身教练也在分享给我，就是说有很多人坚持锻炼之后，他会比平常人会更容易保持自己的这种样貌的状态。 你看看， 因为就会皮肤变紧致。 哎呦，真好！ 包括你的肌肉线条， 你在哪办的卡呀？ 干嘛呀？想去吗？ 不是，能不能就是蹭两回？ 可以啊、下班之后跟我一块儿来啊。 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啊，对于这个就说的方猫胖，他说了，对于这骨架大的女生啊来说，说什么都没用。 嗯，骨架大的话，其实来讲，健身总是有好处的，对吧？ 对 对, 对， 你瘦下来之后，就是线条会变得很匀称。 嗯， 这是肯定的。 春野说了，告诉我怎么能瘦脸？ 瘦脸 这瘦脸，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运动，只要是这一块运动，脸都会慢慢瘦吧。 脸是最后瘦下来的感觉。 男士可能不太在意这种，就是特别就细节，他只是比如说，我想练练这我的肱二头肌，我想练练我的腹肌，练练我的胸肌，也就这样，也就这样。但是很少有这种，就是说什么我想瘦瘦脸啊，多吗？我不知道，反正我没这么想 啊，应该也不太多， 是吧？ 这个是一只江浩，他说是，我觉得大家的变化可能还有一点哈，就是长大之后会打扮了，会化妆了。 对啊，刚才咱们不是分享过这一点了吗？ 嗯， 不瘦到98斤不改名啊、 哎！ 人家说，感谢你们，按住了我点外卖的手。 嗯，真的吗？这会儿早上应该吃早餐呀。 对，人早餐就不能外卖了吗？ 不是，早餐一定得吃。 不是， 如果想减肥的同时， 我跟你说， 一定要吃早餐。 为什么有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你如果在家吃不点外卖的话， 嗯、 熬点粥，煮个鸡蛋 啊，也 差不多了吧？您要外卖，来仨油饼。对， 不到20不起送，或者不到30不起送，没办法，得多买。 对啊，来仨油饼，来点豆腐脑，再来碗豆浆，一吃就吃多了， 嗯， 对吧？油量也比较大。哎呀，真好，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减肥的事儿啊， 嗯， 看到大家，我真的觉得特别替这些减肥成功，而且真的一下颜值啊翻番的这些朋友，感觉心里高兴。 没错， 真的是这样。而且 看到这个是墨菊啊、 嗯， 他说我不喝饮料，不吃零食很多年了， 嗯、 一天吃两餐，体重特别稳定。 嗯 嗯，好身材是需要你去自制去保持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减肥一定要遵循这个科学的方式， 嗯、 一定要健康的减肥哈。 对， 很多人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手机当中的一款 app。CCZZ 他说了，说这个这对一个正在每天减肥控制食欲的人，真的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哎呀，这个就是手机上的那款 app 啊，短短的20-30分钟的训练都觉得太累了。 嗯，我之前也跟着这个软件练过一段时间， 怎么样？ 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它会给你提醒，给你打鸡血，还有3分钟，加油！ 背部挺直， 对，就各种的那种， 不要放松啊，感受背部给你带来的 瑜伽就没有那么激烈了嘛， 啊、 瑜伽就是放缓呼吸， 当然不一样嘛，不一样嘛，不一样嘛，挺有意思的、 嗯。 我觉得真的，不管咱们瘦了到底颜值高没高，总之我真的觉得啊，应该让我们锻炼起来，健康起来。 2017一起动起来， 加油吧，开始运动了。 嗯，没错。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了各位。 北京时间。